而家跟住咧讲上音啦。我哋每个人都有思想，我哋有除咗有感受之外，仲有思想。但每个人嘅思想系唔同嘅，有啲想善，有啲想恶，有啲想食嘢，有啲想扮靓。每个人嘅想法都唔同，每个人嘅智商唔同，境界唔同，智慧亦唔同，咁呢个上音系乜嘢呢？系五种遍行心所之一，系阿赖耶识嘅心王所接受嘅，所附属嘅心所。以乜嘢为佢嘅特质呢？佢特性系乜嘢？原类为佢特性。咁呢个上呢，系就指大乐意识啦。前面讲呢个受呢，系讲眼耳鼻舌身五根所产生五色，翻现依呢个色声香味触嘅境界而产生呢个感受，五色。而家咧上音咧系讲第六意识，上音咧，因为第六意识啊，妄想分别，响呢个妄想分别嚟讲嘅。九法界圣分都有呢个想，所以我哋唔好咁多怪责自己，话我哋哎呀成日妄想纷飞。你睇下九法界圣分啊，做到菩萨都仲有妄想嘅，咁但系你话啊咁啊，我唔怕啦，我谂多啲，咁又唔好。我哋知道妄想系乜嘢啊？烦恼嘅根本。九法界圣分依呢个上音而成立呢个烦恼作，记得吗？嗱，三界众生依呢个上音成乜嘢烦恼啊？讲啊，见思。二乘圣人依上音成咩烦恼啊？尘沙啊，菩萨咧无明。所以呢九法界圣分依这个想呢都有这个烦恼，因此有烦恼作。弥陀经里面讲劫作劫作见作烦恼作众失作命作，讲这五作。三乘圣人呢不了生死涅槃啊，因为想而有的。妄生采舍呢要舍呢个生死而采呢个涅槃，所以咧就有呢个烦恼尘沙烦恼咯。我哋三界众生咧，三界众生不知十法界法咧，都系想生嘅，因此咧往生采舍追着呢个顺境咧就起呢个爱，逆境咧就起呢个憎，有憎爱之心咧，所以成呢个见思烦恼作。菩萨咧，不了十法界为想，妄生九界生死，见到九界众生有生死有烦恼，所以呢就要离这个生死，要证法界的涅槃，因此成为无明烦恼作。唯有法明白闻法为心，知道呢这个生死和涅槃都是为心。你想唔好嘅嘢，就做唔好嘅业，就有烦恼，有烦恼就有生死。如果你想法嘅境界，想好嘅嘢咧，咁你就不作业，不取舍，咁就冇烦恼，冇烦恼就不作业，不作业就何来生死烦恼咧？咁所以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，法嘅境界。所以咧。慧心好紧要嘅，呢部经咧可以讲系慧心的经吓。嗱，关于慧心，我已经讲过好多故事系慧心噶啦，你哋都应该明白慧心嘅道理啦，系嘛？你而家试谂下自己系咪慧心？你想啊，我想今晚写亲好嘢咁去做咯，咁咪就实现咯，咪有得食咯，系咪？你话啊，我想圣化咁得唔得咧？得，你发菩提心咯。自利利他，自觉觉得得啊！ 不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也不是一生一世可以成功的，要长远心、生生世世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那终于有一日成佛的了。如果你说我想堕地狱，很容易的，只要你入自然偷用东西就可以了、只要你不问自采就可以了，参选十方长寿物马上堕地狱，参选公家的东西都堕地狱。有些人说我不做贼的，我不偷东西，唉，在公司近大把纸箱拿回屋企写一下啦，这个就是偷，拿支笔去写一下啦，都是偷、所以佛教叫我们不一针一草不得过度，有阵时借条借眼针系甩咗个钮，借眼针嚟洗下啦，借眼针嚟写下，个眼针就横咗，几时横到线啊？系呢个都系偷，方便偷。所以咧，我好多时我唔中意，我需要嘢讲俾人哋听，人哋咧就即刻送俾我，啊，令到我方便到我好唔开心，无形中系。是叫做方便度，好像那天施展那樣，我不是去看看看看那部施展，他就立刻送給你法師，那天拿了大袋曬袋袋了回來，有什麼用呢？貪取有什麼用呢？我哪有那麼多時間去看那些東西？所以呢，我們眾生就是要貪，偏偏就是要貪，想到什麼就想什麼，想什麼就做什麼，做什麼就有罪，有罪就墮落，就是這樣。你想到什么？我想去帮手抹下佛台，好了，这个就清净了、就中了这个善因了。所以呢，以前我们海老法师，我们去见他的时候呢，第一你顶礼给他就闹你闭了、他当然是坐着对着佛的，是不是？那你顶礼给他呢，你当然背着向着佛，他就闹你、向那里拜，拜完之后坐到了审你了，什么记得什么记得，问了问完问题之后拿桶水来，你猜拿桶水是做什么？抹地啊，给机会你重复。他说我法师慈悲啊，给你求慧求福，先求了智慧先，开示你一番先，然后呢给机会你在佛前做事重复。如果你是想中福呢，多啲嚟自然做嘢。OK， 咁你心系所以想呢，我哋平常讲嘢呢，有阵时古人讲嘢几有哲学噶，想嗰样得嗰样，你估呢句说话得唔得呢？咁你在某方面讲呢唔得，我想做马标得唔得啫？系唔得，但是呢，你再发发来讲，你想那样你可以做那样就得那样，种这种因得这种果，梗得的，想那样就做那样，做那样就有因，有因未必有感果的，就得那样、所以古人讲想那样恭喜你，想那样得那样，过年的时候讲多两句、个个都是想那样得那样，但是呢就不要想去歪那边，想去正那边，想去好那边，想去利润那边，不好是益己那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现在呢 这段经文呢就是说，一切法呢都是由这个想而生的，十法界众生呢都是因为想而得的。那法呢就讲个比喻了，讲个比喻，譬如个想了，他说阿难啊，譬有人含舌炸梅，口中水出，思突然艾，足心先拾，想阴冬之亦复二时。这个譬喻譬喻得好啊，嗱，我而家讲嗰啲酸梅好好食噶，你而家谂紧啊，口水流啦，系嘛？尤其是你中意食优之美嘅。是不是？那优之美那里那些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，哇，那种好吃啊，想啊想啊想啊，我想到现在口水流了、所以法话，譬如有人谈舌炸梅，有一个谈字呢，法话、海老法师说应该讲问、听到人家讲， 听到人哋响度讲喜欢食酸梅嘅人咧，就听到人哋讲呢个酸梅咧，口中口水自己出啦。咁佢话渣梅咧系所想嘅景啊，梅咧系未到你口嘅，但系因为你个心想咧，你口中咧自自然然口水就出啦。又譬如有人咧，心中想咧，唉，搭响个悬崖嘅边缘，望落去好深好深啊！咁一想下嗰个景象咧，自己个脚都软咗。你哋有冇呢种现象咧？应该有嘅，系咪啊？咁所以法讲得啱，佢话施踏悬崖咧，未亲历其境啊，足心咧已经先实啦。咁呢个呢讲明咧，系呢个想咧，这个想呢是很重要的，这个思想很重要，这个世界啊很多思想家，但是呢现在世界斗争，你估是什么斗争啊？我们打开人类的历史，整个人类历史都充满血和泪，通通是由人的想去造成的。而家系世界上斗争，系两大思想喺度斗争，唯心论、唯物论喺度斗争紧，实际咧，佛教咧不偏依物质，又不偏依精神，提倡咧亦唔系三物二论论，迪加尔卡尔咧呢个系一个哲学家，佢系提倡呢个心物两种和合，是心物而言论，但是佛教不是心物而言论，但是佛教呢是重视这个心和物，最后呢心物都是假的，即空即假即中，佛教那套道理呢就不同心物而言论了。那但是呢佛教偏于唯心，所以他说色因东之亦复二事了。譬如这个悬崖呢，就譬如啊，譬如乜嘢咧？妄想、意识妄想嘅境界。想音咧就系咁样啦，系悬崖未登咧，足心就已经先实；个渣昧未有咧，口水就已经出啦。咁呢一种以此类推啊，世间一切法咧，无不系因呢个妄想而生咁。呢一种系显呢个因缘生法。因缘生法又点啊？咁因缘生法咧，我哋知道系即系空吓，都系幻想出嚟嘅，系显呢个空嘅二类状。事故当知想因开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这个呢就是显这个因缘即假即中，初两句呢，事故当知想因开妄，是仍旧有一个开妄的想象在这里，这个呢就是不空的二类状。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就是空不空的二类状。口水不是想，不是昧而产生的，口水不是从这个昧有，也不是从这个口出，也不是从这个耳中来的，根本呢就知道呢不是因缘生，也不是离开说昧而有水。人家如果不讲那些昧好吃，那你不会想到就不会有水出啦，就因为人哋讲，然后谂啊，然后想到啊，咁就唔系自然生嘅。非因缘就系空，即系空；非自然即系有，空有不二即系中，系显呢个空不空而来状。咁即系话想因咧，系因缘生法嗰方面嚟讲咧，就系空嘅。如果在这个假名假相来讲呢，是有的。非空非有就是中道。如果你执着有，就偏于物质那方面；执着空，就偏于精神方面。那都是不啱的。我们应该呢是不执着空，不执着有，那就是中道了。 柯南疑是流星啊，不因空生，不因水有，亦非水性，非离空水。这一段经文呢就讲因缘生法，当体即空。疑是流星呢，海老法师说应该叫做流相，口水流的相。咁呢呢种嘅相呢係咪有啲漏咗呀？吓係漏咗啦，讲好似。嗱，行音呢，大家要明白呢个行呢就係偏係清流不息嘅意思。清流不息唔係话叫我哋去跑步吓。嗱，而家讲行音就係藏性。佢话柯能譬而暴漏啊，波浪相作，前制后制，不相异异，行音东之亦佛而是。行音亦是五片行心所中的思心所。这个心呢，这个思心所呢，就偏指这个第七识而讲的。为什么呢？在八识里面呢，第八识呢是行，第八识是永恒不灭的，但是不思，第八识没有这个思，没有这个思考的能力。第六识呢就是成日都在想紧嘢啦，想紧嘢啦，但是不行，有时想嘢，有时不想嘢。第六识行思而不行，第八识呢行而不思，唯有第七识呢行审思量我上趣，这个我执永远根治这个第七识、又行，第七识是不甜的、又在度审行审思量，念念在度分别，不定的相续不定的，这样呢由于这个行音的思想呢开始到我们的自心、去做善事或者做恶事，由这个善业和恶业呢就会招致生死的苦果，为三界一切生灭法的基本。因此呢行音是指第七识。九戒圣凡呢都是这个依这个行音呢而成这个众生族。凡夫在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里面取或者舍，好境就贪咯，不好境呢违背自己的呢就嗔恨心啦，不是顺不是逆境呢就生痴了。咁所以呢就成为乜嘢啊，有漏嘅行，受呢个梵殿生死嘅苦果，成为三界众生嘅苦恼嘅众生，成为苦恼嘅众生。二乘圣人呢唔明白呢个生死啊，涅槃个相都是虚妄的，因此就作这个无漏业。无漏业是什么？不去贪求一切的物质享受，而去修这个空故，所以呢他就超出三界，但是仍旧要受方便土、这个变异生死的果，成为一个自利的众生。我们是苦恼众生，二乘圣人是自利的众生。菩萨呢是不了梦法为心，所以呢觉得有做这个有漏业和无漏业，所以呢受这个十部土未世生死，成为大道心众生。怎样讲呢？就是菩萨呢自觉觉他，自利利他，但是他不明白一切都是为心，所以觉得有我能度众生，众生被我所度，总是呢觉得自己居功、 夸奖自己，你睇下我今日行菩萨道啊，我帮助几多人咁，咪总系有一个我相存在嘅。咁所以咧，仲系有呢个无名烦恼，有呢个无名烦恼咧，仍旧咧系受呢个十部土嘅变业生死嘅使。咁但系佢呢种系好嘅，哦，譬如话我讲经，咁我有冇贪咧？贪，我贪你哋猛猛都到。我贪你多多人听，因为点解咧？多啲人信法嘛，系嘛？咁呢个系乜嘢？呢个系都系贪咁，但系向好方面发展啦。啊，所以咧，你话我问你，你有冇贪心啊？如果你话我冇贪心啊，我知道你讲大话，一定假嘅。但系你话啊，我都有贪心，不过尽量向好方面贪系啦，贪攞多几本书睇都好过冇啊，系咪？咁啊，呢个贪咧就系菩萨境界啦，贪心、贪度众生、贪行佛道、贪修功德，呢个系菩萨嘅境界，系大度心众生啊。咁呢一度咧就系明呢个因缘生法，明呢个因缘生法哦。行音呢是以造作为意思的，所以呢它呢是能够千流不息地去做，看你做善因为做恶。佛教呢是叫你们，你未能够做到空的话呢，你有都好，但是呢要做有漏的善，不要做有漏的恶，向善方面发展。咁有漏嘅善呢，就有呢个有漏嘅善业呢，将来招到善嘅果报。所以呢部经下面所讲呢，佢话知见每若漏依世根，业运每上迁依国土，相即往成呢个众生作。相即往成众生作。咁行音呢係成呢个众生作。咁呢度呢讲返呢个经文啦，譬如暴漏啊，一个譬如凡一个譬如。譬如暴漏呢啊，暴呢就係暴暴。暴暴嘅水係向下漏嘅，从高而向下急漏水叫做暴暴。呢、这个暴暴呢，呢、这个暴漏呢虽然係冇风啊，因为佢从高而向下漏呢仍旧係有呢个波浪嘅。这波浪是相续不停，但是前波浪和后波浪之间绝对不会超越的，一定是前波浪灭后波浪然后生，后浪绝对不会超过前浪的，叫做前滞后滞不相异异。行音当知亦复二事，这里呢就是改化合二了。改化合二怎样合呢？咁譬如行音呢，念念生灭不停，刹那刹那啊，不停的前念灭后念生，后念绝对不会超过这个前念，所以好像波浪这样相续，前滞后滞不相异异。这个呢是讲这个因缘生法啊，因缘这个名，这个因缘生法。阿难二是漏性，不因空生，不因水有，亦非水性，非离空水。呢几句说话咧，系明呢个因缘生法，当体即空。二是漏性咧，海老法师话咧，应该系叫做漏相吓，应该叫做漏相。但这个步步的相呢，是不因空而有，是破他生；不因水有而破自生，亦非水性，是破自然生；非离空水，是破无因生。即是说这种步步呢，不是他生，不是自生，不是自然生，又不是无因生，是故之无生，是讲这个无生。根字呢，嗱，仲喺电脑里边攞讲义嘅咧，根字咧就嚟咗呢段经文啦。二是阿难， 欲因空生则知十方无尽虚空成无尽流自然世界虚受轮溺。这四个这几个经文呢是在个电脑 的网络上的电脑是漏了的，即是说这个步步不是因空生，如果这个步步是因空根而生的呢，空根是遍于十方的，十方都有虚空，如果空能够生这个步漏的话，那就这个虚空无尽呢，这个步漏呢也变成无尽了。这样啊，十方世界之中一切人物啊都受到这个步漏之所轮溺的了。但事实上呢，现在不是啊，事实上空呢是遍于尽法界都是虚空，但是呢没有这个步漏，显然这个步漏不是因空而有。若因水有呢，则此步漏性应非水，有所有相，今应现在。啊，他说如果这个步漏因水而有，实际上呢在俗谛理来讲呢，没有水哪里有步漏呢，是吗？是有水然后有步漏，但现在讲中道理嘛，就不是讲俗谛理了，所以说个步漏呢，他的如果是因水而有呢，步漏的性呢就不应该是水性了。为什么呢？水是能生的嘛，步漏是所生的嘛，能生的水性是澄清的，步漏是混浊的，能有的澄清呢以所有的混浊呢，两个相呢应该同时显现在眼前。等于什么呢？等于爸爸生他的儿子，他儿子呢不是爸爸，儿子呢是有另外有一个身体，爸爸另外有一个身体，即是步漏如果是水生的，水是另外有一个独立性，步漏另外有一个独立性，即是等于你现在你仔仔同埋你两个人企响度样唔同嘅，仔的相不是你的相，你的相不是仔的相，两个要独立，你生他的嘛，就要两个体性咯。水如果生步漏呢，应该分开，这个就是水，这个就是步漏，但是现在分不开哪个是水哪个是步漏，是吗？夹在一起的了，所以呢证明呢这个步漏不是由水生的。